再问候你一声，他就叫你好就好。 选择是谁？忽然之间，这个答案已似乎不重要。我肩膀永远等着你依靠，但是我更不希望你受困扰。我把时间对着一边，从前未来唯一重点，要你很幸福，这心愿不动摇。只要你好就好，你好就好，其他的我不计较。就算我会烦恼，就算我会焦躁，就算我会被忘掉，你好就好，你好就好，我的爱没有句号，像过去那样做到，对你的付出坚持不肯少。 车库保安这儿可能了，不过俺神气好，没事。俺那纯吉是老乡送的，夜里值班就他陪了我。 Thank you. 就要掉了，被风吹